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5集，生死成谜。众人听完谭金的叙述，大致了解了当年事情的真相。虽然杨采生这一茬有些叫人想不通，但边关赤铁矿的事情看样子似乎能解决了。 不让老贺把那些铁矿都埋了，还有那些刀。 那些刀剑和矿石不是都运走了吗？可病情并没有减轻。 等等，你们说的赤铁矿是不是药矿的一种啊？ 药矿？ 其实没那么复杂，什么妖刀鬼刀的。这种矿其实叫药矿，大多深埋地下，地上的土是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，可能很多年前曾经在某一层上面长出过一些有毒的草药，后来被掩埋地下之后，草药就发生了变化，就好像被煮了的药一样，药性随着雨水渗透到地下，浸没矿石上面，久而久之矿石都带毒了。多年后，人们采石淬炼锻造的过程中，因为药性不同而中毒，从而变得暴躁。这也是常见的，就好像一条河常年流进一个村庄，村民们都是喝河水长大的，一直没事，突然有一天水的上游发生了塌方。 不好了， 有一些埋藏在地底的有毒植物的残渣被喷出来掉进河里。 听说了吗？离咱们村子不远的那山塌了。 可不是吗？隔着好几里远都听得到动静，掉下来的石头还把河道堵了大半。要不是及时疏通，我们现在连水都喝不上了呢。 山下村民在喝水之后就有不同程度的中毒了。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毒吗？ 我觉得造成矿石变成红色的可能是一种制造幻觉的草药，一种叫落丹草的东西。这种草药的根茎和枝叶都是火红色的，可以用来染色或者画画，只要在水里面浸一浸，水就会变成红色的。落丹草其实是挺常见的一味草药，用途很广，比如说晚上睡眠不好可以用少量来安神，还能拿来镇痛。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东西有轻微的毒性，大量服用以后会产生幻觉，让人变得很暴躁，甚至送命。 带人去挖矿石的那些兄弟的确说挖开地底发现了很多腐烂的灌木，颜色是黑色的。 什么花草在地下埋久了都会如此的。 公孙边说边掏出纸来开药方。 天下的药物都有分类，同一类病症和同一类不适通常都可以用同一类解药来治疗。治疗致幻草药的法子很简单，跟醒酒药是一个方子，剂量大点而已。 这都行？ 赵普似乎不太相信，公孙刷刷开了两张方子，让赵普叫军营里煮大量的醒酒药，每个士兵来一碗，然后在军营煮醋到处熏，实在是病得太重的直接放进醋缸里边煮一煮，出一身透汗就好了。公孙还提及当年谭金和那些锻造师傅可以成功脱险，就跟穿了棉袄出一身透汗有直接关系。 哦，原来是这么个道理。 屋中众人都恍然大悟状点头，小四子也点头啊点头，他爹爹就是能干呀。庞吉见包拯两只白眼珠子都快绿了，就笑嘻嘻地看他。 老包，人才呀。 简直是奇才。 之后赵普急着派人回军营配置解酒药和烧醋，包拯和庞吉继续去研究案情。 众人都各忙各的，唯独白玉堂不知道该如何下手。杨彩生的尸体还没什么线索，如今竟查出那颗人头是假的，那个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奸细的女子也死了，事情似乎越查越糊涂。坐在衙门的院子里，白玉堂拖着茶杯微微地摇了摇头，就听到身边一声长叹。白玉堂转过脸，就见展昭蹲在他身边的椅子上，双手托着下巴，正在叹气。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 这展昭真跟猫似的，走路都没有声音。 你那头杨彩生没线索，我这头断刀门灭门案的一丝希望也被公孙敲碎了。 什么意思？ 本来呢，我只要找一个刀法很快的高手就行了，不过现在麻烦来了，所有人都有可能是凶手，不管是高手还是低手。 白玉堂不太明白展昭说什么，展昭摇了摇头，又叹了口气。 哎呀，公孙说断刀门的人是集体中毒了之后再被人砍头的，不少呢还是被砍时已经死了的，有人故意制造了高手灭门的假象。 是这样吗？ 话说起来，打更的更夫说那天黑灯瞎火的，他看到了一个白影从大宅里出来，刀行方他们都怀疑凶手就是你，会不会是你的什么仇家栽赃陷害呢？ 想不到。 展昭继续拖着下巴想案情，白玉堂看了看天色，折腾一晚上都快亮了，就起身了。 我回去了。 这么晚了回客栈不就天亮了吗？住客房呗，反正这么多间房空着。 白玉堂想了想，觉得也行，就去客房住下了。半夜睡不着，白玉堂仰着脸躺在床上，拿出杨彩生那封歪歪扭扭的亲笔手书看着。如果当年关于杨彩生的传说都是谎言，那他为什么不出来澄清？他现在死了还是没死？这么情真意切的一封信，难道是假造的？正躺着，听到嘟嘟嘟三声，似乎有人敲门。白玉堂不解，这半夜三更的会是什么人？ 谁？ 你没睡着啊？后头发现了一个晒谷场空着，赵婆他们烤肉喝酒去了，我睡不着也准备去，你去不去啊？ 门外传来了展昭的声音。白玉堂想了想，翻了个身起床开门，就见月光下展昭抱着个酒坛子笑眯眯瞧着他。白玉堂觉得没了困倦，杨彩生的烦心事儿他也不想多想了，对展昭点点头，出门往衙门后头的晒谷场走去。看来今日不少人睡不着，大晚上的几乎所有人都在，连庞太师和包大人都在一旁饮酒，谭金也在，三人似乎是在叙旧。赵普坐在草垛上边，膝盖上趴着跟他笑闹的小四子，下边公孙也和欧阳边聊边喝酒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那头子影和折影正生了堆篝火烤肉。展昭和白玉堂过去找了两个砍柴用的木桩坐下，公孙在他们前面就回过头来问白玉堂： 你找到杨彩生的线索了没？ 我现在连他是生是死都不知道。 如果杨彩生一直保留着断头刀，可能会有麻烦。锻造这把刀的人似乎居心叵测，是有意要锻造一把令人迷失神智，但是又不至于立刻疯魔或者死亡的妖刀。 杨彩生如果还活着并且保存着那把刀，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？ 这个不好说，也许疯魔了，也许已经死了，又也许…… 也许怎样？ 也许变成另外一个性格完全迥异的人。 说着，公孙从衣袖里拿出了一张画稿来给白玉堂看。 给。这张是我根据伤口重新推测的兵器图形，因为和站着砍不同，砍躺着的人 就正好和之前的推论相反，兵器应该是又粗又短。 又粗又短，斧子吗？ 白玉堂打开画纸，展昭凑近一看，两人都下意识的一愣。原来公孙画的是一把弯刀，刀尖是断了的。 断头刀。 这时过来给展昭他们送烤肉的谭金一眼认出了图案，低低的声音惊呼了一声， 形状一模一样。 展昭指着刀刃底部的几条波浪线起伏问公孙， 这个能确定吗？ 从刀伤可以清楚地看出来。 公孙接了串烤肉，见小四子跑回来了，就抓了他过来喂吃的，然后接着说， 而且很奇怪，这刀应该很快，但是用刀的人貌似手抖，砍的伤口不平整，所以才会留下明显的刀纹。 白玉堂拿出那封信展开交给公孙，公孙盯着信看了看，皱了皱眉， 这不像是虚弱的手抖造成的，更像是难以控制情绪造成的手抖。 包拯似乎也挺感兴趣，走了过来。 如何分辨啊？ 虚弱的人是写着写着不够力气，笔走会越来越慢，但是激动的人会越写越快，所以笔画会有越来越浓的感觉，甚至有些地方会出现很大的墨点。 该不会断刀门灭门的凶手就是杨彩生？ 此人隐遁了那么多年，如果没有这次的案件，根本不会有人发现，此人何苦多此一举？ 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，假定真凶真的是杨彩生，那么他媳妇儿送这封信去给天尊，是不是可以肯定天尊会派你过来？ 应该是吧。 再者，假装灭了断刀门的满门，造成白玉堂有嫌疑的假象，势必会把刀行风他们引来，是不是也可以肯定了？ 是。 也就是说，对方想引你来找谭金，而又引刀猛的人来与你为敌，知不知道理由啊？ 白玉堂想了想，摇头，觉得茫然。 不过期间有两件意外，发生了两件事。一，对方肯定不知道皇上会突然抽中刀斧阵的悬案，并且派包大人出巡至此。再就是，对方应该也不知道赵普会来这儿。 除了老贺他们几个亲信之外，军营里的人都不知道我来这里。 所以说这个就是变数了。哎，我们和赵普来了之后，有没有什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的？ 那次偷袭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